先跳一下。这我好像去过，不知道这是哪儿的店。 生日快乐。 对，其实我从来没听过这么长的生日快乐。 没有人喜欢你。 麦克，你看，这是我的好朋友。 他是你的同学吗？ 是啊。 他叫什么名字？ 他叫兰兰。 兰兰，他多大了？也是16岁吗？ 不是，他15岁。 这是什么？ 这是他的狗。 小明，这是你爸爸吗？ 不是，那是我叔叔，是我爸爸的弟弟。 哦。 哎，麦克，你知道这是哪儿吗？ 这个，啊，我知道，这是水立方。